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与是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正最近睡眠不足，那是非常的不足，因为他迷上了网络游戏，准确来说是 SNS 社区游戏，也就是常说的种菜偷菜、好友买卖、抢车位，这种社交游戏最近风靡网络，成千上万的人沉迷其中。作为一个时尚达人，医生自然也是其中一员，但他沉迷的程度好像有点过了。医生一向是个尽善尽美的人，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做到最好，所以定闹钟半夜爬起来偷菜这种事他也干得出来。到最近他甚至不定闹钟，到了该去偷菜的时候就会自动醒来，严重时甚至整夜都醒着，因此在上班的时间总是昏昏欲睡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喂，快起来，早会都结束了。 有人拿着脖子上的听诊器敲打着医生的头，一下又一下，乐此不疲。医生艰难地从桌子上爬起来，懒懒地打了个哈欠。站在他面前的大块头是他在大学时的好友，毕业后两人进了同一家医院，这人比他大两天，姓纯，名哥，医生戏称他为纯哥，每每在医院内大声呼喊春哥，都会引来超高的回头率。 你昨天是晚班吗？怎么精神这么不好？刚才开会的时候看主任的眼神，都恨不得把你扔到手术台上直接活体解剖了。 纯哥关心地问。医生揉了揉一头乱发，嘿嘿地笑起来。 那是因为他早上起来发现菜被我偷了吧。 主任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，他们经常私下拿主任开玩笑，可是谁也没想到连主任这么一本正经的人也会玩网络游戏。 你 纯哥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想说他几句，又觉得该说的话这些天来早就说过了，只得叹口气道： 你自己注意点，没发觉主任最近都不排手术给你了吗？我们做医生的要随时保持精神集中，而不是做手术期间还想着要去偷菜。 纯哥的眼神透露着担忧，和医生认识足足有快十年的他，知道医生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反常。他也知道原因何在，大抵是和上个月那个意外手术有关。由于医生的失误，导致了手术途中患者大出血，虽然病人经过抢救康复过来，也于一周前出院了，但是医生的状态始终没有恢复，甚至开始玩起以前不屑的网络游戏，这简直都不像他了。陈哥还想多说两句劝劝好友，但是话到嘴边还是化为了一声叹息。 医生低着头干笑了两声。别人心里怎么想的他很清楚，但纯哥怎么会了解他的感受呢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没有教训他的资格。主任虽然也曾特意找过他谈话，说手术中的意外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对事实要求完美的他来说，这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污点。 他又来了。 纯哥瞥见了在外面走廊里站着的女人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医生靠在座椅里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，不自觉地皱紧了眉。那个年轻的女人就是他那次手术中差点害死的病人，虽然已经出院，但是他自己也知道手术并不是很顺利，所以天天都来医院检查身体。而医生当然是负责的那一个。其实给他检查身体只是常规例事，并没有什么困难，但是每次看到他注视着自己的那种眼神，他心下就充满了自责。 他一定在责备我吧。 医生也知道自己很颓废，但从念医学院到现在做实习医生，他心中的那根弦已经绷得太紧了，旁人根本无法想象他究竟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。他就像是那根过度拉伸的弦，并没有断，却失去了韧性。他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，站起来挤出了一点笑容朝他走去。下班的时候，医生习惯性地朝雅舍走去。其实他和老板的关系并不是很熟，只是某次不经意地推门而入就迷上了那个地方。他对古董一窍不通，但雅舍的老板平易近人。他还记得两年前刚毕业到医院当实习医生，压力非常大，对着老板不知为什么把牢骚一股脑地说了出来，而老板还是一脸笑容，并没有半分不耐烦。从那以后，雅舍就是他经常留恋的地方，有时候什么话都不说，就静静地坐在店里，都会让他身心感到舒畅。 说来也奇怪，我从始至终没有买过雅舍一件东西，但是老板待我总是和和气气，换做别人大概早把我扫地出门了。 想到这里，正好看到了雅舍那古色古香的招牌，推开沉重雕花木门的那一刻，他好像看到了街角有一抹熟悉的白色人影，但当他仔细看的时候又毫无踪迹了。 是错觉吧？ 医生笑了笑，没在意地迈入了雅舍。只是在他走进雅舍之后，那个白色的人影又从街角走了出来，是个女人。他看着医生走进去的地方，一脸的复杂。此时医生若能看到，便会发现这个人居然就是那个他一直负责的女患者。雅舍内仍是那么的阴暗，弥散着一股迷人的沉香味儿。医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 我还以为自己最爱闻的是福尔马林的味道，没想到这种沉香味也会让我的心情安定下来。 欢迎光临。 坐在柜台的年轻老板放下手中的书，微笑地站了起来。老板还是身穿一件黑色中山装，深红色的龙绣在了他的左肩前，长长的龙身蜿蜒盘旋在他腰间两圈，龙头正好趴在他的左胸，呲牙瞠目，表情凶恶。医生闲闲地想着， 看来老板这套衣服有很多件了。 看你的精神并不太好，有什么烦心事吗？ 老板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些，细眯的丹凤眼像是看穿了医生的心事，但却并没有点破。 晚上睡不好，有点烦。 医生很快就进入了发牢骚模式， 一屁股在柜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坐下的时候还不忘放轻动作。 我记得这椅子好像是什么黄梨花木的明朝家具，还挺贵的，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货了。据老板所说，店里的每件东西都历史悠久，价值连城，连店里的照明都是用油灯，我在这里就没发现过任何电源插口。 医生想， 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活在不用电的世界。 老板沉吟了片刻，反问道， 睡得不好？ 是啊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能帮助睡眠的熏香？ 医生半开玩笑地问。他身为医生，自然不会随便吃安眠药，可睡眠不好已经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了。医生以前睡眠质量很好的，但从上个月开始，每天晚上都会醒过来好几次，有很多次都会梦到那场发生意外的手术，那个女人鲜血淋漓地躺在他刀下。当然他对老板没抱太大希望，只是随口问问，没想到老板很快就回答道， 熏香倒没有，不过我有一个枕头可以帮人很快入眠。 真的假的？ 医生不信地问。老板转身到了内间，但声音还不断地传出来， 有没有听说过黄粱一梦？唐朝的时候有个书生叫卢生，上京赶考的途中在旅店投宿，遇到了一个叫吕翁的道士。卢生向他感慨自己一生穷困潦倒，吕翁听了之后取出了一个枕头给了卢生，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枕着这个枕头，保你做梦称心如意。这时天色已晚，店家开始煮黄米饭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这个我记得。然后卢生枕着枕头睡着了，梦里他高中进士，娶了漂亮老婆，当了节度使，打了胜仗，高升至宰相，享尽荣华富贵，最后儿孙满堂。到了80多岁时得了重病，眼看就要死了，突然惊醒，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梦。 是的，那时店家煮的米饭还没熟。 老板从玉石屏风后面转了出来，手中多了一个锦盒。 这就是黄粱一梦，而这个就是当时吕翁给卢生的枕头，又称黄粱枕。 医生差点要大笑出来， 这只不过是个成语故事，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卢生这个人都不知道呢，怎么就连他的枕头都有了？ 不过医生还是给足了老板面子，没有真的笑出声来。虽然觉得可疑，但当老板把锦盒放在柜台上打开时，医生还是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是一个瓷枕，轻又盈盈，质如碧玉，一看就知道是上好的东西。医生知道自己是外行，根本看不懂到底这枕头有什么来头，但有一点他还是知道的。 瓷枕，这东西睡觉能舒服吗？睡这个，我可能一晚上都睡不着。 你拿回去试试吧，这枕头就借你几天，小心保管就是了。 老板微微一笑，又道， 只是有一点，如果中途醒来，千万别马上用这枕头睡回笼觉，否则美梦变噩梦，噩梦成真。 医生虽然万般不信，不过盛情难却，又是他挑起的头，怎么好断然拒绝，只能道声谢谢，抱起锦盒准备离去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一事，问道， 谢谢啊。对了，在黄粱一梦里，卢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 老板仰起了头，一双凤眼微微眯了起来，高深莫测地说道， 经此黄粱一梦，卢生大彻大悟，再也没有进京赶考，入深山修道去了。 医生手一抖， 差点把手中的锦盒摔在地上。回到家，先和摇头摆尾迎接他的阿帕契玩了一会儿，随便吃了点晚饭，翻了一会儿医学案例之后，医生又忍不住打开电脑玩起了游戏。顺利地在主任的菜地里偷了八根胡萝卜，医生得意地笑了。主任的头像是一个可爱的小正太，医生觉得这应该是主任家五岁的小儿子。他是用搜索功能找到主任的，连续申请加了五天，最后才通过。正在他刚想走开时，网页提醒他有新的系统消息。医生打开一看，发现是好友申请，对方的头像居然是一本正经的一寸证件照，居然是纯哥。 没想到你小子也开始玩了。 医生暗笑着通过验证，发现对方账号是新注册的，等级少得可怜，菜地里都没菜可偷。医生坏坏地笑了笑，打开好友买卖的选项，把纯哥低价买入。这种游戏还是相互认识的人玩起来才好玩。他又翻了一圈自己的菜地，估计了一下萝卜、玉米、番茄、草莓等等的成熟时间，发现今晚没有菜熟。 唉，希望今天可以一夜无梦睡到天亮。 洗过澡，走到床前，突然想起老板借给他的那个瓷枕。 试试应该没有什么吧。 医生打开锦盒，把瓷枕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放在床上，犹豫了片刻才躺了上去。有点冰凉，还很硬，但是由于瓷枕表面的凹槽非常切合人体的颈部曲线，医生意外地睡得很舒服，不久便沉沉睡去。医生睁开双眼，发现墙上的挂钟显示才半夜11点，他只不过才睡了2个多小时，但睡眠质量明显改善了，爬起来时头一点都不疼。 看来这个磁枕还真有点效果。 趴在床下睡觉的阿帕契抬起头看了一眼主人，摇摇头，换了个姿势继续睡。医生摸了摸有点饿的肚子，走到厨房拿昨晚没吃完的汉堡。当他打开冰箱的时候不禁呆住了，在冰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摞胡萝卜，上面还带着潮乎乎的泥土，水嫩嫩的，新鲜的快滴出水来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是8根。医生愣了一下，刷的一下关上了冰箱门。 应该是错觉吧，我不记得晚上回来的时候买过胡萝卜。 他这个很讨厌吃胡萝卜的人是不可能自己买胡萝卜回来的。医生深吸一口气，再一次打开冰箱，那8根胡萝卜还好好的摆在那里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家的冰箱会自己生产蔬菜？ 医生抖了一下，赶紧把这个念头从脑袋里赶走。 也许是我忘记了。 医生拒绝自己胡思乱想，他把胡萝卜从冰箱里拿出来，下楼放到邻居家院子里，那里有个笼子，养了几只小兔子。当他走回屋时，却发现屋内好像有人。医生把搁在门边的长杆雨伞拿了起来。 谁？主人，我给你带宵夜来了。 纯哥穿着围裙，笑容满面地从厨房端着盘子走出来。他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，穿着不知道哪来的围裙，粉红色的围裙带着华丽的荷叶边，胸口上还有一只硕大的喜羊羊，一点都不合身。刚毅的脸上挂着不合时宜的慈母笑容，让医生浑身鸡皮疙瘩都集体跳起了舞。 你叫我什么？ 医生一时不知道是该放下手中的雨伞，还是要握得更紧些，或者该直接往纯哥头上敲下去。 主人啊，你不是买了我吗？我给你做了晚饭，快吃吃看。 纯哥把医生手中的雨伞抽了出来，领他到饭桌前，